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她说我们，就像听见他已经永恒的嘲笑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傻的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年轻人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安全感，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唯一能给你自己安全感的只有自己的强大和无懈可击。今天九九九，我是周周。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学习的习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正的成熟不过是不索取，不依赖，自己给予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Choose

暑假一到就是最热闹的时候了，那在这个暑假孩子却成了家里烧钱最多的人。在进行随机调查的47个家庭当中，他们的暑期账单呢非常的夸张，有近70%的暑期账单超过了5000元，而研学旅游后培训班占到了大头。而我们在看到数据的时候呢，也发现不同的家庭对于这个暑期的支出有很大的差距。有的家庭在暑假爷爷奶奶为了哄孙子开心，甚至花了10万元带他出去旅游，有的家庭呢甚至花费不超过1000元。那不知道这个暑假你又是怎么度过的呢？在孩子的身上又花了多少钱呢？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